展现冰雪激情，共筑北京冬梦。冬奥加速度，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我是夏萌。今天的时间轴来到了1952年，冬奥会在这一年有了新的变化。1952年冬奥会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，挪威人从诺海姆故居的壁炉里点燃了奥运圣火。1863年，诺海姆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竞技滑雪比赛的冠军，他是世界上第一个相对稳定的滑雪板固定装置的发明者，也被称作是现代滑雪运动的先驱。之前的1936年和1948年两届冬奥会，虽然同样都点燃了圣火，但是没有进行火炬接力。1952年的这次火炬接力仪式，成为了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的火炬传递。从此，火炬接力也成为了冬奥会的传统仪式。这届冬奥会上的多金王来自于速滑赛场，28岁的挪威选手亚马尔·安德森在家乡父老面前大展雄风，他一个人包揽了男子1500米、5000米、10000米3枚金牌，并且还2次打破了冬奥会纪录。依靠着安德森的出色表现，挪威代表团以7金3银6铜的成绩，5次占据了冬奥会金牌榜的榜首。在1952年，还有一项集体球类比赛作为表演项目登上了冬奥会的赛场，那就是班迪球。这项运动流行于北欧以及俄罗斯，运动员同样需要手持球杆进行比赛，和冰球有点像。不同的是，班迪球的比赛用球是一个小球体，而冰球是扁圆柱体。另外，班迪球的比赛赛场和足球场地基本上一样，比赛时双方各11人，比赛时间90分钟，分上下半场，所以班迪球又被叫做是大场地冰球或者冰上足球。这届冬奥会只有挪威、瑞典、芬兰这3支队伍参加了班迪球的比赛，最终瑞典队拿到金牌。奥斯陆在挪威语当中的意思是林间空地。现在的奥斯陆是什么样的？明天的节目我们将会继续用耳朵来一场旅行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也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冬奥加速度，大汉立国不久，汉高帝刘邦遭遇白登之围，被匈奴骑兵围困长达7天之久，大汉不得不献公主给匈奴单于，以屈辱的和亲来换取边境安宁。汉武帝刘彻即位后，开始有计划地反击匈奴，大汉公主们也在这场生死较量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。西军远嫁，解忧和亲，苏武牧羊，李陵降胡，英雄与美人，铁血与柔情，残酷与浪漫，野性与天真，交织出一曲烈烈大风歌。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大汉公主，作者吴畏，演播王景鹏。 东方朔来到前院，一见到告状人，眼睛登时瞪得溜圆，几步上前问道：“是管敢被杀，是不是？”栾大道：“是，是管敢。” 东方朔捶胸顿足，悔之不及道：“我早该料到的，早该料到有人会打那柄金剑的主意。昨日如果及时劝得管敢交出金剑，也不会为他带来杀身之祸了。” 义安公主道：“这怪不得师父当时霍去病和韩说出了事儿，一时来不及回去客栈吗？” 东方朔道：“哎，我还说今早要与管敢送行，想不到。” 栾大愣了好久，才结结巴巴的道：“ 不是，不是管敢被杀，是他杀人了。” 东方朔大吃一惊，这才知道会错了意。 原来管妹子弟在客栈里已住了数日，店主一家三口和房客对这对子弟之间恩怨均有所闻，大多同情住在北乡的管感，厌恶那又骄横又冷酷的管妹。昨日管妹回来客栈，更是闯进管感房中高声怒骂，旁人打听之下才知道她输了官司，所有的财产都得转给弟弟，她已经变得一文不名，跟路边的乞丐没什么分别。近日一早，客栈店主栾翁起床打扫院子时，发现管感从南乡管妹房中出来，觉得奇怪，叫了她一声，管感惊慌之下脚下一滑，跌坐在地上。栾翁这才看清他手上有血迹，意识到不妙，赶来管妹房中一看，满地吐血，管妹夫妻二人并排躺在床上，已然失去了首级，变成了无头尸首。栾翁登时呆住，正好儿子栾大出来小便，见父亲神色有异，叫了几声，栾翁这才回过神来，转身见管感正欲逃走，忙呼叫栾大扯住他，找来绳索，父子二人合力将他绑住，由栾翁和打杂的小厮阿土看守，栾大则赶来郡府报官。燕公主道： 管妹气急败坏之下杀死管感还说得过去，管感已经得判全部家产，为何还要杀死子子子夫？这实在说不过去。师父，我说的对不对？ 东方说道：你怎么能肯定被杀的一定是杨安和管妹夫妇？此时不是没有了首级吗？杀完人还要砍下首级，要么是江湖游侠带住顾行凶，要么是杀人者有意为之，想要掩饰死者的身份。栾大道： 死者如果不是那对夫妇，他们又没有离开过客栈，会凭空消失不见吗？ 东方朔闻言不禁一愣。燕公主哈哈大笑道： 哈哈，天下第一聪明的师父竟然也有被问住的时候。 众人赶来客栈，管感被反复在院中的树上，手足不能动弹，冻得嘴唇发青，在寒风中瑟瑟发抖。栾翁总算等到郡府的人到来，抢忙上前申明道： 我们父子将管感绑起来后，我和阿土只守在门口，一切都没有再动过。 东方朔问道： 客栈没有其他客人吗？ 栾翁道： 本来一共有四位房客，但昨晚有两房结账走了，只剩下南乡的管妹夫妇以及北乡的管感。 东方说道：原来如此，你们暂时先留在堂中，不得我召唤，不要进来后院，以免弄乱了线索。 燕公主还要抢着进管妹房间查看尸首，东方说忙扯住她道： 我另外有事安排给你做，你和原始带着管感去那边的空房中好好的问他，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。